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我们节目继续为大家播出啊，我们继续来盘点2021年我们叫做突破，个人突破的这些好的运动员，从他们身上能够找出哪些经验点，供不管是职业运动也好还是大众参与性，我们都能够借鉴，从这些个人突破运动员的身上找出闪光点，不断的去推广体育运动，让更多人爱上体育运动，科学的体育运动，同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是， 其实在这个系列节目一开我们就说过这个大背景，2020年2021年这两年这个叫疫情常态化，大众参与型体育赛事的这种延期也好啊，推迟也好啊，取消也好啊，职业比赛的这个推迟啊，然后这个取消啊，很不容易。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说2021年有过突破的运动员，我觉得在他们身后一定能够找出怎么说呢，值得我们学习的非常规性动作。 非常规性的， 但你常规出不来嘛，对吧，它一定是非常规的，但这非常规未必是一年。 是， 你比如说哦，2021年这疫情来了，那我非常规，不是，应该是这些年来持续的一个我觉得叫做创新型的体育训练模式。今儿我要分享一个人物，前两期都是论论说的啊。说了一个田径的苏炳添，说了一位射击的杨倩。今儿我来说一说 F1 赛车周冠宇。 周冠宇。哎， 这个人物可以说是在2021年年底引爆这个，一个是车迷啊，另外一个也让很多不太懂体育的说哟小伙真帅。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女观众，哎呀，这么帅的小伙啊，是这么年轻啊，这个好帅好帅啊，都说好帅好帅啊。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周冠宇在2021年顺利的签约了阿尔法罗密欧车队，成为了历史上中国第一位 F1 正赛的赛车手，达到了个人的突破，也达到了中国 F1 赛车历史性的突破。周冠宇是哪年呢？他是1999年，生人，那很年轻，二十二岁，然后进入到今年签约的这个阿尔法罗密欧这个车队，现在可以代表，就是在2022赛季代表这个车队正式比赛。咱们还是先从背景来说，我觉得先要了解背景，然后才能知道这个人突破是哪方面的成功点啊。F1 呢，一共有十支车队 ， 每支车队呢两位车手，这两位车手加在一起呢，一共是20位车手，20位车手呢每年打比赛，全球来跑不同的站，就这20位不换人啊，不是说哎呦咱这站20个，下一站咱再弄20个，那站再不是，就这20位车手， 就这20位 全球啊比赛，换句话说，应该是从全世界70亿人口里边，其实有多少人呢？要排除很多，排除一半，再排除一半，就是城市人口会开车的，我不知道有多少驾照的，我不知道啊。所有拥有驾照的，北京有驾照500多万了吧？全球所有汽车驾照里边，你首先得会开车啊，然后再一级一级的升级考赛车驾照，这个还要分级呢。 是， 从那个卡丁车开始，然后呢 F4、F3，然后不断的晋级。全球只有这20个人，可以代表。你可以参加 F1 的正选赛，进到这个序列里边的车手，收入我觉得就不用说了，就是他们的收入就是每年加上他的赞助费，大几千万人民币，每年啊是有的，但你说跟那些顶级的那个拳手来说，那可能差很远。我记得舒马赫曾经在就是舒马赫那会儿还辉煌的时候，连续3年霸占全球所有体育运动员的收入榜的第一名，霸占啊，全球霸占。后来舒马赫这个滑雪出了事故之后，有几年是那个也是 F1 车队的那个 巴隆索还是谁？ 阿隆索 也是霸占了这个所有体育运动员里边收入的前几名。 是， 所以你进入到这二十个人里边，相当于你捧了一个金杯，这个金杯就是它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金钱。 嗯，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还留在这二十个人里边。 嗯， 你不能说一年，你就持续还要留在这里边。那背景说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哇，那进入的太难了，就是太难了。这么多年，中国就出现这么一位，周冠宇。 是，其实说周冠宇的这个晋级之路哈，也是挺坎坷的啊，因为其实他在，这个之前一直就是沿着一条可以说是正规军的一个培养路径啊上来的，所以所谓说这 F 一车手啊，说什么叫正规军培养出一个 F 一车手，就是像孙杨刚刚讲的，最开始要打什么比赛呢？就是卡丁车。 卡丁车， 卡丁车就是 F 一车手的叫摇篮。 嗯， 所有的车手，你只要想上 F 一，你就必须要在卡丁车比赛打基础，而且这都是要你年龄挺小的时候就得去开卡丁车，而且要比赛去出成绩的。然后卡丁车它有很多不同的比赛序列，你要去比，然后去拿积分，拿到了足够的积分，换取了足够的认可，再加上你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这条也很重要，你才能去往上升更高级别的比赛，比如说 F 四的比赛、F 三的比赛、F 二的比赛，最终才能到 F 一的比赛。所以呢，到 F 一的比赛，我之前曾经看过一本书哈、啊，叫《足球经济学》，特有意思。那里边讲了一个，就是说一个顶级那里边哈、啊，它有一个段落哈、啊，核心的一个这个讲述内容就是教育每一个小朋友或者说青少年。不要妄想成为一名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然后这个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他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要面临成千上万次的重要的所谓叫共振，一个顶级的优秀的职业运动员势必是在这倒不至于上万次，几百几千次的共振当中，他每一次的共振结果都是向上的。不管是在你身体发育层面，还是在你面临的一些机遇选择层面，还是在你运气层面，反正各种，那你人生当中所面对的七七八八等等这些选择吧，你就算比如说这一段我们吃什么饭，这也算是一次共振。在每一次共振当中，他们必须都得到向上，你想这个概率一乘起来，那是非常渺茫的一个概率。 职业运动员啊， 其实周冠宇踏上 F 一，刚我们也说了，全世界就这二十个人，这 二十 个人势必也是在人生的每一次选择产生的这个所谓叫共振当中啊。就换句话来说，你每次选择你必须选对，只要有一次选错，你就没有机会再往下走了。成百上千次的选择当中， 但是我觉得周冠宇说这个事儿啊，还是要把他的这个核心点叫做我们叫做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运动员成长的科学性可推广的点，借鉴点拿出来， 借鉴点， 这个才是咱们做节目这一次的这个核心的诉求所在。就是我们不仅要说他为什么突破了，还要说他的突破怎么影响未来人也能够突破。F1 这项运动太特殊了。就是这项运动特殊到什么，就是它就是在烧钱。就是在烧钱。烧钱啊，就是在烧，我们这火啊， 火， 我们不开玩笑，在烧钱。这个有人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咱们现在能买到的顶级的超跑，那叫布加迪威龙，2000多万吧，我也不知道，没买过啊， 没买过， 我也没看过，反正没看过，我见过真车，哎呀，这是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值那么多钱啊，布加迪威龙，好，2500多万啊，这个车啊，就是在 F 一面前啊，就是被秒杀的那种，就是大学生跟小学生，跟 F 一相比。我们就说一个布加迪威龙，它的这个烧钱速度，我觉得就是成几何倍的成长。你去算那个 F1， 布加迪威龙一条轮胎大概40多万吧， 40多万， 一条轮胎啊，40多万人民币。这条轮胎在极速状态之下能用多长时间呢？能用15分钟，这条轮胎十五分钟就废了。 极速状态之下， 极速叫极速啊，你慢慢开没事。极速状态下，15分钟。但是那怎么办呢？说呀，15分钟就它就废了，车主就懵了，说这怎么我的轮胎就开废了？说哎呀，一看你是第一次买布加迪威龙，你放心，你不会开到15分钟。为什么？因为在 急速上你的油只能烧13分钟， 保险这是一个啊。 对，你没到15分钟，你的油已经干了，就是这辆车的燃油只能够你急速上跑13分钟，这车就没油了。 嗯， 所以你轮胎坏不了啊，这十三分钟，就是我只是说从烧油状态，人13分钟这辆车都没油了，就是布加迪威龙。再说到，说回到 F1 大概我看那个有一个就是奈飞拍的一部纪录片，就是 F1 车队 F1 就它是奈飞这个拍摄团队进入到 F1 赛车的整个这个运营体系里边然后去拍的这个，哎，非常精彩。我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啊看一看这个，就叫 F1 这一部纪录片，非常真实的反映了各个车队之间的竞争的状况。 嗯， 就是一个车队在比赛的过程中论秒算的，一秒几十万美金，一秒几十万美金，就是不管你踩不踩油，这一秒就是这个车队就没了，说最差的车队，就最没钱的车队，就是大概这一个车队一年这几站比赛，两个车手加起来这几十个人，大几十个人，还没有自己的工厂，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印度力量，有一个车叫印度力量，现在好像那个车已经不知道。被谁买走了哈？印度力量当年那个汽车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粉色的 F1， 就只有一辆是粉色的那个，刷成那个颜色，那个就是印度力量车队，印度老板。然后来说那会儿他投的钱，好像也就是属于底层的那个，底层的那个钱了，一年的运营费用大概也要将近10亿美金左右，就是最差的，上不封顶，没有封顶，说是什么时候这钱就够了，没有封顶。那你想，这是一个金钱堆出来的一个国际汽联下的一个游戏，那如果说你想成长的话，首先你得是这个圈的，就是你也能烧钱， 对， 好，说回到周冠宇，上海人，在上海有好几家这个叫汽车赛道，叫做冠宇汽车赛道， 冠宇汽车赛道，命名的， 大家懂不懂啊？我说怎么可能呢？他一个20岁小伙子，怎么可能有自己是汽车赛道呢？他爸给他买的嘛，就是他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啊，意思就是这比赛啊，这个 F1 比赛是我举办的，我们家举办的，我这就是东道主，场场比赛我是东道主。别的小孩在这儿，可能你一周就能练3回4回，或者你天天都来练。我们家孩子天天练，从早练到晚，就是一赛道。 是， 什么时候是加速点，什么时候是刹车点，什么时候是什么点，一清二楚全知道。 是， 就是他们家自己家就有汽车赛道。 嗯， 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规律。那么在十几岁，大概12、13岁吧，就已经到国外了，就完全是西式的这种教育，然后。成长的经历，比赛的经历，然后参赛的经历，相当于没有在国内走国内职业化这一条路，基本上十几岁就已经到国外，从拿国外的执照来参加比赛了。 对， 所以，顶尖运动员，尤其你加入到这种世界顶尖级别的俱乐部也好，他一定是能够互相交流的。就是你知道，车手在比赛过程中，他要实时跟车队主教练交流。让你怎么办？你要跟人实时的反馈的， 对， 我是什么样出现状况了，我的加速加不上去了，我几档上不去了，然后或者我实时的反馈。大家再回到那个 F1 的那个我说看的那纪录片里面，真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车队老板会怎么跟你说吗？让车，就是很黑幕的，就是在这个 F1 的这个很多的比赛里边，自己队友让自己队友车，比如说论论，你这一站比赛你要拿了之后，你就是能拿到全年积分王了，我但是比你领先， 你在我前头呢， 我在你前头了，那你说一个车队，我是让论论拿到全年的积分王，还是说他没拿到积分王，让另外一个车队拿到，然后你获得这个同样车队一个另外一车获得比赛第一名，对不起，我一定要让他拿到全年积分王，牺牲你成就他， 对， 但是每一个运动员都是独立的，因为我成就了你，我可能明天就不在这车队里边了， 对， 但是你也要听，可是有很多。牛的这些或者横的 F1 就不听， 哎，对，我印象特别， 自己撞自己， 哎，有一次我就是 法拉利车队就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汉密尔顿啊，这也是之前几连冠的一位顶尖车手，他刚出道的时候跟阿隆索在一个车队，那一年就是汉密尔顿好像是那一年第一次进入到 F1， 最后一站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阿隆索最后就没有让队友，就是没有让汉密尔顿过去啊，他们最后那个。 当时有一个叫有一个标题啊，那都十好几年前的事儿，我印象特别清，叫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就是说我宁可把这个给对手车队，我也不能给我自己家里的跟我这竞争对手。 但是老板不高兴， 但是老板不高兴， 对， 嗯， 老板不高兴。所以就是在 F1 赛车里边，我刚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个运动里边的这些规则潜规则上，我是说其实叫做赛车手需要实时的跟队里边进行交流。 是， 那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语言， 嗯。 你的生活习惯，有时候很多语言不是咱们英语课上学的语言的，都是很多的俚语。你怎么去习惯人家整个的这个车队文化？所以你的成长的这个环境必须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 嗯， 你不可能说我在国内啊，我突然到国外俱乐部了怎么样？巨大的水土不服，就是咱们曾经的足球运动员， 嗯， 对吧？去几年都不错。 对， 哎，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成功的例子，还是少。 对， 那说回到这个周冠宇的成长的这个路子，我们可以发现，在一项以烧钱为主的金钱的主导的这个运动，如果你想成长的话，就必须在这个烧钱的路子里边，首先你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 哎， 这能算出来？ 嗯， 怎么算？啊，我之前也跟朋友聊天，一个汽联的一个朋友说这能算出来，说你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怎么培养？你能算出来？你要有这些钱，怎么着也能给他送到至少 F2 以上。 嗯， 怎么算？场场比赛拿冠军。 嗯。 就是有几站，就像你说的啊，在那个点必须要拿冠军。 嗯， 怎么拿冠军？就是那站比赛，要不在你家比， 嗯 啊，要不然你是进入到国际汽联的这个成员，要不然就是你怎么样？就是你不是说操控比赛，就是你能够获得更多的参赛的机会， 对， 以及训练的机会。这个汽车啊，它是跟赛道有关的，每一个赛道都不一样，每一个赛道的叫刹车点都不一样。 嗯， 那怎么记住这些刹车点？就需要你在这个赛道上不断的练习，你熟悉这个赛道，你就比别人开得好。你知道在哪儿拐啊？ 是， 你不熟悉，那你就不行。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些比赛上拿到冠军，你就算，大概从小一共花多少钱，算一站一站算，所有都拿到，算一下。说这些拿不成，咱们再乘以二。比如我们再反复参赛，这还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同时还有在一个不出事故的情况之下，身体不受伤的情况之下，这个钱帮一算，一看存款， 嗯， 有 啊， 行， 可以 干。一看算没有，别干， 别干。 别干， 是， 就是不可能有出来的例子，不可能。 对啊，我在这个周冠宇哈，这个成为 F1 车手之前，也看了有一篇新闻报道，我印象特别深嘛。那做了一个比喻啊，我觉得特别好， 嗯、 就是啊，他把这个 F1 啊设就是比喻成一场赌局， 嗯 啊，但是说呢，这个赌局也不是说你任何赌徒都能来参加的， 嗯， 你首先你要参加这场豪赌，你必须之前要花足够的门票。 嗯 嗯才有资格坐上这个牌桌， 你得有筹码呀、啊。 对，坐上这个牌桌， 哎， 你有足够的筹码才能坐上这个牌桌。所以大概成长需要花多少钱呢？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说这个如果要，就比如说他 F 一的比赛是最高级，他从 F 四比上去 ，F 四、F 三、F 二，然后这个 F 三的比赛要参加一年，最低成本要花多少钱呢？大概是$800,000。左右， 保守了， 保守，这是最低，就是说，你就仅仅是支持你去参加这个比赛， 你睡桥下呀、 啊，对， 你睡纸壳吧板儿啊， 是，就只是参加比赛的费用， 对呀、啊，就是我跟你说，参就拿咱们马拉松来说，我说这个太好比喻了，咱参加马拉松， 就是 报名 费， 是，咱花点， 就是这报名费， 我觉得你出去一趟怎么着4000块钱 是 打底， 是， 所以你算吧，乘以20倍 是， 真的。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啊， 差不多，差不多， 乘以20倍，80乘以20，你算吧，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它还不算你的教练培训费，然后你的这个营养费，你的当地的这个住宿费，家人的这个朋友这个陪同费，这太多了， 嗯， 太多了， 是，而这 还不算车损， 这不用说，对， 嗯， 然后这是 F 三到 F 二呢，比 F 三又要高大概3-4倍左右的水平，就支撑你参加比赛。当然，其他的花销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其实对车手而言，坐上牌桌需要花这么多钱。其实对于刚说到的哈，就各个分站赛，因为我们都知道 F 一啊，它是全世界跑，那么在哪儿跑，这些站是怎么定的？其实也要是给国际汽联交钱的。 那当然了 啊，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之前有上海站，但是 上 海站这几年没有，这几年没有，之前一直有。上海站不是一开始有的，是后来突围进来了。说上海站突围一年给国际汽联要交多少钱？之前看到过一个数字，说最保守估计啊，4000万美金，最低，但是这个数。就要比其他之前现有 之前就有那些赛事要交的高、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后走上牌桌的人、 嗯、 你走上牌桌，我们都在这玩牌一桌玩这么多年了，你新上来的，你不得多交点份子钱、 嗯、 就这一笔钱啊，这就是你想让我这个 F1 比赛落户到你这儿行、 嗯、 你先给我这么多钱，我才有资格跟你去谈啊，我落户在这儿，然后再谈后面怎么分成。就是包括说到周冠宇啊，还有一种说法，也不是说法啊，确实就是这样。他这个身份呢叫什么呢？有人把他叫什么叫付费车手。 嗯， 什么叫付费车手？就是他所谓叫，就有一种说法叫带资进组。我们说拍戏有带资进组， 带资进组。 哎，我背后就有赞助商，你能让我拍这个戏，我就能把这赞助给你拉进来，叫带资进组。周冠宇什么呢？也是带资进队，他本身后边就有赞助品牌，在他身上就已经说。就已经 砸下 这么多钱了、 啊、 就只要你到了 F1 不管哪个车队，这我们就给你、 嗯、 所以这在 F1 里边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了、 嗯、 其实这种付费车手啊有很多，就是说我签你这个车手为的是什么？第一，当然你车手的竞技水平是考量的一方面、 嗯、 但绝对不是全部、 嗯、 也有的车手背后体现出的商业价值非常大，我就冲着你的商业价值去，你这比赛跑成什么样说实话没有那么重要，跑得好更好。 他俩车手呢？ 哎， 其实可能有一个力保车手。 对，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其实这些年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而你看，就阿尔法罗密欧这个车在国内卖的，当然欧洲可能在意大利那些国家卖的不错。阿尔法罗密欧是意大利的一个原厂车哈、 嗯、 啊，好像国内有人买吗？大街上好像我都看到过， 不多、 啊、不多吧，就是推广的亏损不好。他每年参加比赛需要花巨大的这个参赛费用， 嗯， 就是车队运营费用， 是， 他也需要不断的有资金进来，所以背后的原因呢有很多。回到个人本身，我觉得周冠宇呢，就是所有这些前提条件都在，你人不行也不行， 对，嗯， 就是他是一个基础，首先这人得行。 嗯，是 我才能砸下这么多钱、 嗯、 然后叭叭叭才能出来。 对，像比如说像宋阳说，我家里也趁这么多钱，我想去比，但不行，比不了，上不了那赛道。 我想去比就飞驰人生了，我跟你说，一踩油门棒前机盖都飞出去了，是吧？就飞驰人生了。就是这个人，所以周冠宇他的这个叫做这个车手能力一定不弱， 嗯， 他不能说我很差然后生给我怼上去了，不可能， 嗯 啊、他一定是说我八九不离十，我是在那个边缘呢， 嗯， 帮可上可下，啪给你拉下来了， 嗯， 对吧？那再以后你是否还能再成长，就是看之后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训练啊、参赛的这个过程了， 嗯。 但是前期条件之下，就是你还行， 嗯， 但是背后强大的资金在助推你进入到这个、 嗯、 这个市场里面去， 是，嗯。所以这个突破，我觉得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和商业和资本啊紧密结合的这么一个突破，哎， 嗯，对，就是类比一个运动啊， 嗯， 类比一个运动，网球， 网球，嗯， 网球，你说网球有钱能不能推上去？推不上去， 嗯， 如果有强大的资金，我这个主场就是我建的网球场，把我建的来打， 嗯， 你不行也打不了第一， 嗯， 因为网球场它叫标准化， 嗯， 一样。 对， 我不用去你们家练、 嗯、 我在我们家旁边我就能练， 我在我们家练也行， 哎，我在我们家练也行，标准球场， 嗯， 无法体现出资金优势， 嗯， 但凡是有差异化的，马上这个叫做资金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嗯， 所以你看咱们要找那种差异化的运动，这些强大的背后资金支持出来了，网球不可能了，助推，反而有一项运动可以推上去、 嗯、 高尔夫， 嗯，是高尔夫 ，高尔夫是有强大的资金助推的。就高尔夫，它的球场也是不规范化的，就是都是十八洞，但每一球场跟每个球场完全不一样。 嗯， 但是现在这项运动好，慢慢的就是金钱背后的这个助推力也不那么大了，因为全世界这些球场好像也都差不多，我都能去打了。 嗯， 就是这个显示出的这个背后的资金的这种助推性也没那么强。 是， 我们就类比几个运动，网球不行，这高尔夫那这也不行。但是在这个赛车上， 嗯， 确实行、 嗯。但是可 刚才说那个《飞驰人生》不是开玩笑，大家看那个好贱是吧？演的电影《飞驰人生》，对吧？你看那车不起眼，好像长得跟捷达似的，那一辆车100多万，是吧、 嗯？ 才能符合上赛道的要求，但是跑一个拉力赛， 嗯，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咱北京有京港， 京港对 对吧？我去京港玩的是那个卡丁车，旁边就聊天，那边在改装车。就是一个 Polo， 嗯 嗯， 那个，你想这二三十年前的 Polo 了 ，Polo 那边是一个飞度，我说还有这车能过年检吗？就是你就，然后人家看我一眼，就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懂， 根本不懂 啊，根本不懂，你看我一眼，我那我就问嘛，我说大哥，这车改装了多少钱？我说这车100多万，就是说那飞度，简简单单，这还是咱们就是最记住普通老百姓能玩的这个，那个就天花板根本够不到， 是 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2021年的这个突破，我们说到周冠宇，那周冠宇的突破，说到 F1 的这个叫做金钱的助推，说到这个车手的成长的经历，你说具不具的这种推广性和模拟性？如果说你具有同样这个资金背后的支持，我觉得还是具有一定的推广性，你就练呗，你算能算出来的这事儿。但你说我没有这个背后强大的资金支持、物资支持，但是你想开汽车。有一个比汽车还狠的， 航海 ，有一个比航海还狠的，火箭上天，就是马斯克玩的、那个、 都可以啊。 对，如果没有背后资金支持的话，建议这些体育运动，咱们还是当一个车迷啊，去看看，挺好。 对， 时不时的去卡丁车场玩那么两趟卡丁车，挺好。 是 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体育话题哈，继续来聊听懂冬奥会。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够多多少少的了解一下，或者说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冰雪运动，也为咱们北京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来助力。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听懂冬奥会之花样滑冰。哎，花滑这个项目呢，真的是深得我们中国体育爱好者，尤其是冰雪爱好者的喜欢啊。每年不管是到了冬奥会也好，还是到了世锦赛、世界大奖赛等等各个洲际的比赛，花样滑冰只要是有电视转播，我相信它的收视率都不会低哈。而且在我们中国也是诞生了很多花样滑冰知名的运动员哈，你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双人滑申雪赵宏博，现在申雪和赵宏博呢也在对带这个中国的花滑的这个国家队，包括有很多青少年的培训他们也在做。曾经我去日本长野，在1998年举办过冬奥会的这个地方，也是到当时的叫 White Ring 啊 ，White Ring， 白色的，怎么翻译呢？白色的这个指环或白环这样一个花滑的场地，当时是举办决赛的地方。这个管理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们中国的选手申雪和赵宏博，我说哎，他怎么知道？说当年是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这个场地开始他们冬奥之旅，当时他们是取得了第5名，虽然说名次没有进到前三，可是却开启了他们在奥运会上这种辉煌的花滑的这种经历哈。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曲怀，曲怀你好， 孙文好， 我们一起聊聊花样滑冰哈。你看一说花滑，一开始我就能说出至少我知道的很多花样滑冰的故事哈。我相信在曲怀的心目当中哈，这些年来你的体育经历也有花样滑冰你喜欢的这些运动员和选手。 对，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基本上最早对花样滑冰的认知，尤其是中国运动员的认知，还是从陈露这一代开始的。对， 大美女陈露。 对，然后包括陈露的孩子现在也在练花样滑冰。对，然后随后就是像申雪、赵宏博，中国从双人滑项目开始突破，然后包括现在的孙文静一队，包括还有更年轻的一些选手，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国花样滑冰的中坚力量。对，所以说其实中国的冬奥里面的项目可以说除了短道速滑和大道速度滑冰之外，对，中国最强的都是冰上项目。而且都是最早的从9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到现在。所以我们对花样滑冰的认知真的是那个时候是 其实开始是看不懂啊， 看不懂。 对，因为但是因为有一个爱国的情愫在里面， 嗯， 这个时候对这个比赛就有了情有独钟的一种情感， 嗯， 这时候无论是世锦赛还是奥运会， 嗯， 我们都会特别的关注这个项目。 嗯，是。刚才许怀你提到的这个陈露哈， 嗯， 这个也来过我们节目， 嗯， 当时是聊过他在北京还有专门做青少年培训工作的这个事情哈。 对对， 陈露，我记得当年有对他有一个评价，叫什么？叫九头身。 嗯，这都是对美女的最高评价了。 啊，九头美女， 嗯， 就是说他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比例哈， 嗯， 九个脑袋啊，是吧？当然陈露没有获得过冬奥会的金牌， 对， 当时应该是第二名啊，应该是亚军， 嗯， 但是呢依然我们把它叫做世界冠军啊，和 他拿过世锦赛冠军， 世锦赛冠军， 对， 是吧？所以得过世界冠军， 嗯， 我们也把它这个当成我们中国花样滑冰的曾经的这种代表力量，啊， 嗯， 现在的可以说是培养了很多年轻人啊，后辈之星哈，啊， 对。 那说到花滑，回过头来咱们还是要聊这个项目它的历史，然后起源， 嗯， 发展的这个过程啊。每一个项目都会问它从哪儿来，对吧？ 嗯，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跳台滑雪啊，对吧，这个挪威啊，然后呢这个越野滑雪基本也是属于挪威啊，这个芬兰，啊， 嗯， 那边北欧，啊， 嗯， 然后呢说到这个速滑啊，这个荷兰啊，然后呢， 嗯， 就它都有起源，冰壶是吧？苏格兰哈， 对， 好了，花样滑冰哪儿来的？ 花样滑冰其实最开始它并没有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些项目，像冰壶啊， 嗯， 像速滑呀， 嗯， 包括跳台滑雪，跳台滑雪也是17世纪的嘛， 嗯， 没有这些项目那么悠久的历史， 嗯， 它是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 英国， 对，这是一项很绅士的运动 啊，又是绅士运动， 对对对，而且是一个贵族的运动玩法， 还是贵族运动，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对表现，对服装， 嗯， 都是有很高的要求， 哦， 对，同时呢虽然它起源不够那么早， 嗯， 但是它依然是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哦，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就能看出花样滑冰在冬季项目中的重要的地位。 其实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我们说过的事儿啊，再重新做一下盘点哈，啊。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那说到花样滑冰呢，它也应该是在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出现的项目。 嗯， 第一届冬奥会究竟有哪些比赛项目呢？我们再把它回顾一下，好吧？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什么项目？越野滑雪。啊， 嗯， 我们说过跳台滑雪，我们说过速度滑冰，我们说过北欧两项，北欧上哪两项啊？越野滑雪和射击哈，还有是有舵雪橇，我们说过， 嗯， 男子冰球，我们也说过，另外一个项目就是花样滑冰， 对， 花样滑冰就是1924年 的最后一个正式项目， 花样滑冰 说过了，对， 那其实这个花样滑冰跟冰球哈，因为它都是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的项目， 嗯， 它在夏奥会上也出现过，这个就有意思。这个历史我记得之前曲怀你也说过， 咱们那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说过一次，就是说冬奥会，咱们俩单独说过一期节目，冬奥会的历史和来源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冬奥会？ 对，第一届冬季运动周， 运动周， 对， 啊， 然后而且是因为确实有在夏奥会上的时候有一些冬季的项目出现在夏奥会上了。同时为了满足这些冬季项目单独出现在一次的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里面， 嗯， 所以它就出现了冬季运动周嘛。 对，当时我们说的这段历史就是原来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哈，就简称我们现在把它夏奥叫夏奥会啊， 对， 是拖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嗯，对， 是吧， 周期长，成本高，然后人力物力财力 啊 投入都非常大， 比如说每年可能它从这个2-3月份就开始了，嗯，一直到这个8-9月份才结束，或者说8-9月份就开始了，一直到第二年的2-3月份才结束。 对，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它既有夏天的比赛项目，又有冬天的比赛项目，花滑和冰球。 对对，而且就是这个时候呢，让整个承办的国家或者地区， 嗯， 对这个活动来说，它的承办的周期过长， 过长， 对，而且使得这个比赛的其实的观赏性以及聚焦又变少， 嗯， 这样呢就必然就会让整个承办的这种动机和它的这个整个承办过程中的投入的力量就会削弱， 嗯，所以干脆啊，把这个分成冬季运动和夏季运动，夏季就先专门专干夏季的事儿， 嗯， 冬季呢就专门干冬季的事儿，所以后来就慢慢分开了。 所以 还是 通过这个分开之后， 嗯， 也是真正是促进了冬季项目的发展， 嗯， 对吧？ 对， 要不然他不会去找或者扩大那么多的项目和参与人群， 嗯， 这样呢才会这个项目会更好的发展。 是，说回来啊，刚刚我们又聊到这个为什么通过花滑这个事儿，又聊出为什么冬奥和夏奥会分开哈，因为花滑曾经进入到这个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四届和第七届的夏奥会上都出现了花滑和冰球这两个项目哈。再说回到它的起源哈，之前你说这个花滑还是英国。 对， 起源的， 对， 一项绅士运动， 嗯， 是吧？ 对， 绅士运动原来有很多， 嗯， 说网球也是英国的绅士运动，乒乓球也是英国的这个绅士运动， 羽毛球、 高尔夫球，这都是英国的这个绅士运动啊。 对， 那后来他就怎么又从绅士运动，慢慢发展扩大，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冰雪运动爱好？ 因为其实最开始英国出现这项运动的时候，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 传统 的意思概念呢，应该就是它没有那么活泼，那么多的让它可能还会受一定的动作的范围的限制和要求，因为毕竟比如说来自于贵族，来自于皇家，或者来自于上流社会，这个时候很多表演的方式和参与的方式会有限制，后来这个运动在欧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实是在包括美国啊，北美，他们就是美国人会把这项运动带到了欧洲去巡演的时候，欧洲人对这项运动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广，尤其是像那个时候的花滑的强国是奥地利， 欧洲的是奥地利， 对对对，奥地利呢，举办了第一次正式的，它不是表演了，是正式的花样滑冰比赛。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同时奥地利也成立了最早的花样滑冰的俱乐部，这样呢就欧洲这边就把花样滑冰整个的运动就推动起来了，所以也促使了整个这个花样滑冰运动成为了首届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奥地利是办了首届的花滑的这个 比赛，对， 荷兰是办了首届的速滑比赛， 对 都是在欧洲这一块， 对， 挪威、芬兰、瑞典这几个国家基本就是把雪上项目首次的比赛就都给办了，越野滑雪啊， 对， 是吧， 两项啊，冬季 两项啊，就都是在北欧这块哈，往南一点靠就是什么奥地利啊，荷兰啊， 对， 这些地方， 对对对， 哦，是这样。那现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样滑冰分成几个项目，这会儿跟那个原来的或者早期的1924年的首届冬奥会的花样滑冰的比赛项目有了变化吗？ 有一点点。其实为什么说花样滑冰在冬季项目里的位置很重要呢？它在1924年首届冬奥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三块金牌了。男子单人滑，女子单人滑和双人滑。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女子单人滑能够在1924年成为一个正式比赛项目是很不容易的，其实 就女子项目嘛。 对，当然这个为什么能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因为根据这个项目的特点 设计 它是花样滑冰嘛，所以说可能女孩的花样滑冰会更具美感，更具观赏度，所以呢就我是这么理解，它就自然而然的进入了1924年第一届正式比赛项目。到了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花样滑冰在冬奥会中增加了一项，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冰舞， 冰上舞蹈。 对，冰舞呢，其实和双人滑很像，它也是一男一女， 但它动作好像有， 对，动作和规则都是有区别的。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的花样滑冰是4枚金牌。四个项目，男子单人滑， 四个项目， 对，男子单人滑， 女子单人滑， 双人滑还有冰舞。 是的， 对，刚才我想插一句，就是冰舞据我了解就是跟双人滑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双人滑我们会有托举的这一个动作，我们经常看男运动员把女运动员托举，然后呢在冰面上开始进行表演啊。冰舞里面也有托举，但是冰舞里面的托举是不能过肩，就你不能把它举得高高的，你看那个凡是举高的，手伸直举高的，那都是双人滑，这一个动作， 所以说就是 看得出来。 技巧性的， 技巧性 更要求更多，就是在双人滑里面， 双人滑里面哈。其实啊，刚才曲华在介绍这个历史的时候，第一届冬奥会就有女子花样滑冰的这个单项哈。其实女子单人滑这个冰这个单项啊，其实我想说一个什么？我想说一下花滑的这个服装。现在我们去看花样滑冰这个服装啊，非常的漂亮。你看，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哎呀，真是。这个极具美感，就是男运动员的穿的不仅展现出他的肌肉的力量，他的身材，你看花滑运动员怎么一个个都那么身材高挑，其实啊，他是穿了冰鞋， 是是是，没错， 这个冰鞋啊，花滑这个冰鞋，一会儿咱们再好好的分析分析花滑这个冰刀跟其他的刀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冰鞋很高。基本上你穿上那冰鞋，人自然就长高至少20到30公分，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再看他的这裤子啊，他的裤子基本上是覆盖到脚面的，基本上这个裤子。所以你看，远远一看，这个人就腿特别长，腿特别长，其实是跟他底下穿那冰鞋有关啊，整个跟他服饰服装都有关系啊。说服装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一身啊，花滑运动员的专业的这个服装。要上千美金，起， 而且它首先是定制啊，另外一个这个设计其实运动员以及教练员参与度很高的 设计，它有设计在里边，那不是说任何一个运动品牌来说，哎，我赞助你们花滑队， 赞助不了这个， 这个我们都是属于私人定制，那怎么定制？是根据他在比赛项目当中表演的这个项目的基础动作，以及配合的音乐， 对。 啊，以及他的这个长相、身材、身高、肤色，专门定制的他的花滑的服装，那这个服装加上设计，真的是少则几千、1000美金起， 对， 一万人民币左右，那贵的，那上面你再加上什么？ 我觉得几千美金到几万美金都很正常， 就更贵了。说这个服装有意思什么？原来大家注意刚才曲华介绍那个，原来这个花滑呀，那没有室内的场馆，它都是在室外进行表演赛。表演什么呢？表演它是贵族的一项运动，首先自己玩，第二表演啊。 对， 穿的是什么衣服呢？大冬天你能穿什么衣服？ 对，都是室外嘛。 室外什么衣服？女性啊，穿的什么都是大长裙。大长裙基本就到脚面，里边穿的厚厚的，要保暖。男选手呢要戴什么呢？戴这个高筒式的礼帽，礼帽戴特别高，高筒礼帽，身穿燕尾服，还有长款的这个西装裤。是这样的一个衣着在室外的冰面上进行花样滑冰。后来这个事儿呢被谁改了一下当时呢是到了20世纪，是被当时的这个冬奥会的三次冬奥会的花滑的冠军得主叫尼亚海尼，那这个运动员他对女子的服装进行了大胆的一个改革。怎么改革呢？说咱别穿长裙了，穿长裙啊，不太适合我们发挥。上次我一跳，我就没跳好，嘎一下绊到了，怎么办呢？就被我那长裙给绊到了。如果我这长裙刺啦一下，我这撕掉一半，我到膝盖以上，我相信我的动作会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大胆的改革是什么呢？就把女性比赛当中的长裙的裙子提高到了膝部膝关节以上。就这一个创举。当时就让女子单人滑的这个技术有了大幅的提高。 对，其实说到装备这块，就是真的是和运动本身的发展息息相关。那如果想让自己的运动动作不受到过多的限制，能够更舒展的表现和更好的技术动作发挥，那么他的装备就要有更适合的这个运动的项目的特点才行。 对， 所以像花样滑冰刚才宋阳说的这个服装的变化，其实是大大的促进了这项运动的发展，以及包括它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变化。嗯， 其实很多服装都是促进了现在体育运动的发展，就体育离不开体育科技哈。 嗯， 你看原来跑百米的时候，最早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看到百米运动员他们还很少有穿这种压缩类的服装，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稍微宽松式的短裤啊，然后这种跨栏式的背心啊。 嗯， 基本到了95年以后，就在美国当时慢慢出现这种压缩类的这个服装，说哎，怎么穿一个紧身裤这人就出来了哈。 是， 其实专门定制的这种抗风阻的、减少风阻的 对 这种服装。 对，而且包括无论鞋的变化，对吧？包括甚至，他们对体型塑形训练的时候，要应该什么样的符合，比如说空气动力学，都有需求和要求，都会去有专门的团队去研究。所以呢，像花样滑冰可能对技术要求动作很多，那无论它的，比如说它有很多高难的动作如何来实现， 对， 也是根据它的，比如说装备、它的冰鞋，对，还有它的支撑脚的习惯性使用力量的方式方法，都有关系。 对，说到服装，当时是到膝关节以上，慢慢到了1940几年啊，1950几年，女性选手的裙子又一次变短了啊，怎么变短了？就变成慢慢和现在差不多了，那会儿就变成了这个上衣和裙子这种连体式的啊，这个短打扮的短连衣裙啊，基本上跟现在的服饰服装慢慢有点靠近了啊。那运动员呢，再会在服装上加上一点花边啊、亮片啊，什么一些装饰品，让花样滑冰啊，在世界范围之内再一次吸引了大多数人的这种眼球，观赏性极强，是吧？这个漂亮哈。 对， 所以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花样滑冰的历史，不仅是有它的由来，它的国家这种发展，同时跟它的这个装备服饰的演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怎么能够让大家更加接受这个运动？怎么能够让这个运动它的所有的这种美感、美观都能够体现出来，是吧？ 对， 服装也有关系， 没错。 那希望通过刚才我们的介绍，大家对花样滑冰呢啊有重新的一些认识啊、认知，它的起源啊、它的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变革，一直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体现的样子，包括在花样滑冰当中它的组别和人数哈。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也欢迎呢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就冬奥的项目继续跟大家来介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